飞飞，写了一个就是你的嘴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。 Wanna hablar español 给你拉丁乐道，你的美就是非常的好，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，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，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，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，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，怎么那么美。 Hey,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， 怎么那么美？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。 OK， 在这样的一个周末，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时候，第一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一首非常值得赞美的歌哈，来自王力宏的《美》送给大家。因为呢，这辛苦了一周了，这一周的全情投入，总要给自己一个完美的 ending， 给自己一些赞美，所以呢，《美》就送给大家了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，周末都是会非常美的，所以呢，赶紧考虑一下，这个周末我们该怎么样去度过呢？是吧？和爱人去看一场电影，或者是去商场 shopping， 再或者是说去郊外旅行。说走就走吧。 Let's go. 要怕高。 OK， 来自 Lady Gaga 带过我们的 Just Dance。 没错，人生之路呢是很平凡的，但是呢从不平淡也不平坦，需要我们在路上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也许呢会遇到很多的人帮忙，我们才会在这条路上走的是更加的平坦。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是梦啊，请让我们继续做梦，在梦里继续做梦。这是现实当中受了多大的伤害才会想要一直待在梦当中呢？但是呢逃避呢总不是个办法啊，该面对的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的，所以呢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整理一下心情继续出发吧。王博文梦。 我没有什么站在你身后，还有许多种他们不是我，何必费心解说。我不敢难过，只能沉默，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，看你一笑一动，我幸运就得宠，装聋作哑为你一个，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，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，我不难过背对伤口，我独自难承受，我说你只是梦醒来沉重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。

情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。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。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。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 我们说好与坏是与非用时间来判断，人呢越上年龄就越会相信命运的安排，有的时候呢不争不抢不是没有激情，而是没有必要。那人的性格呢都可以被磨平，还有什么可以不平呢？啊，只要平平淡淡，真的是最大的一种福分了。所以呢，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共同带过我们的《只要平凡》来送给大家，也希望这样一首歌呢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，那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，掌声有请。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现在好像流行一个躺现象，下班躺着，看书躺着，打游戏躺着，吃饭也想躺着，反正能躺着的时候绝不坐着，躺着很舒服，时间长了，梦想啊，热血啊，也就跟着凉了。赵永新的新歌《躺着》就是对躺现象的思考，姿势可以躺着，态度应该站着。躺着也要学习，也要努力，也要坚强，躺着也要向前。年轻人，躺也要躺出梦想，躺出新态度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赵永新《躺着》。 我就躺着，真是大有前途，我就躺着，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。我就躺着，真是大有天赋，我就躺着，躺着演技可笑才不是扎马的那种。我躺着把金鸟带不是会无聊的那种。我躺着躺着也帅，你喜欢我的那种。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，生活就是你的鲜艳，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，来我们一起躺着，舒服吧，绝了都。我就躺着开始，躺着结束，躺着跳舞不分横竖，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。慢着，灯灭了我先许个愿。我躺着舒服，这多美好。 轻松，打破记录，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，生命在于静止躺着，阳光静止下来躺着，情感必须在，我躺着舒服，这多美好，不多不少，我躺着心如沙发的糊涂，躺着放骨，躺着不辛苦，躺着要接受新的角度，我就躺着前途，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，我就躺着姿势大有真实大有前途，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，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，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，我见到你就躺着，你说到我也躺着，初次见面连说再见也躺着，我站着躺，坐着躺，跑着躺，跳着躺，我趴着躺，我哭着躺，笑着躺，吵着躺，闹着躺，我哼着躺， 你是个先生们，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，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，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，我就躺着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我们说呢，世界上最好的缘分呢，便是有一个聊得来的伴儿啊，永远都不会嫌你的话多，不厌其烦，久处不厌，永远会陪在你的身边，念你冷暖，懂你悲欢，在你的身边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徐佳莹《因爱闪光》。因为有爱呢，我们会不计较得失啊，不计较付出与回报是否成正比，我们付出自己满腔的热血，只因为爱着，那可能这就是爱的真正魅力吧。听歌，来自徐佳莹《因爱闪光》。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，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冷，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，却逃不出浩瀚的天。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，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，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，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，对星空，我不想再许愿，为这披风，我有我的飞行，我想以真实的我来讲。